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，捷克、奥地利和尼日利亚分别举行了声援集会、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，有上述国家的政党、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谴责美国，说他们不但不从上世纪朝鲜战争中所遭到的可耻惨败中吸取教训，反而举行挑衅性和战争演习来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恶化。